喂， 嗨， 我刚刚看到你的讯息了，怎么啦？心情不太好啊？ 有点糟。 那你要不要跟我说说看呢？ 算了吧，不说了，有点累了。 那早点休息，晚安。是不是有些话不知道该向谁说呢？ 每个礼拜天晚上8点到9点，记得打开世新电台 FM88.1。 无论你是心情愉悦，或是满腹苦水， 都让 Listen to 的 Cindy 惠田 来陪伴你的 Sunday Night。 欢迎收听 Listen to 第21集，我是惠田， 我是 Cindy， 晚安。 大家上周过得怎么样啊？ 应该过得很开心吧，连假耶，大家都有出去玩吗？还是在家里度过了一个耍废的周末呢？ 那 Cindy 上周是不是去了台南啊？ 对啊，上个礼拜的节目里面就有跟大家提到，就是我去台南玩了。然后你知道，因为4天连假，我4天都放假，然后前面3天在台南玩，然后对我来讲真的是太难收心了。 对，而且他的收心程度应该是跟我当初9月初刚玩回来的时候差不多。 真的，你知道我这几天我待在办公室里面在上班的时候，我都已经开始想念起台南的蓝天白云，还有那一家又一家的美食了。 看得出他是吃货了吧？ 真的，我真的超爱吃，我们真的是3天去都是在吃。 而且你这一次去是不是其实是跟男朋友一起去啊？ 对啊，就是这一次的旅行呢，是我跟男友一起规划的。因为他的家人们没有去过台南，就是没有去好好的一趟玩过，那所以这一趟是由我们来规划行程，然后带男友的家人去的。那因为我们已经去过很多次了，所以行程规划对我们来讲很轻松。我们礼拜四出发，我们是礼拜三晚上出发以前我们才开始在安排行程。 这也有点临时哦。 对，真的超临时。 那天刚录完音你才规划的行程。 对，没错，真的是这样子。然后因为可是对我们来讲就很简单很轻松啊，所以对我们来讲这一趟旅行是复习一遍台南美食，同时也是带他的家人去尝鲜，就是希望他们会喜欢这一趟旅行。 我相信如果你们有用心，他们一定感受得到，应该也会喜欢的。 一定有啦，就是我们这一趟旅行带他们去的点都是我们自己去过然后我们很喜欢的。 OK， 那惠田你连假做了什么啊？ 我连假出乎意料的，我没有宅在家。 真假的？你不是说你要宅在家吗？ 就是我上个礼拜有跟大家说，我要么就是宅在家，要么就是去咖啡馆装文青嘛。我现在是后者。 所以是去咖啡馆了。 对，我天天都泡在咖啡馆。 哦天哪！ 但这也要谢谢我在台北的朋友啦，就是他们呢会跟我说，哎，南惠田，你现在是在床上吗？你赶快出来，然后我们陪你去咖啡馆做点事情，这样。所以呢，我其实连假的效率比我平日有上班上课的效率还要好，哎， 真的假的？ 对， 好意外哦。 拜托，天天放假，这样我才能天天做事。 连假不是应该是要废在床上的吗？ 我也这样想，可是可能我平时废太多了，所以大家有点看不下去 哦。所以连假的时候，趁着连假可以拖你出来的时候，赶快把你拖出去工作。對對 對對，是的。那不知道大家会不会也是跟我一样，就是反而连假的效率更好呢？ 对我来讲啦，连假就是要玩啊，耍废啊。所以我是属于那一种，我会在平常日，然后可以一次把事情做完就一次把它做完，然后就是尽量留那种空闲的一整天给自己的那一种。那你呢？ 我们其实就是我尽量放假都会宅在家啦，可是对这一次就是很例外的，我其实效率比放假的时候还要真正在上班还要好。是不是应该要借这个机会现在赶快来跟大家聊一下，我们今天的录音姿势还蛮奇怪的。 对，就是啊，我们因为我们的录音室把设备给更新了。 是是是。 对，然后因为大家应该也都有那种经验，就是你已经把一个器材用得顺手了，然后你就会很不习惯新的东西。 对， 那我呢，就是我跟我的麦三宝贝今天就这样分开了。 我现在超级怕它音量不小心就给我往上，你知道吗？ 对，因为现在是新的麦克风，然后就是收音效果特别好。 没错， 那贵为爆音小公主的我，就是我们刚刚其实调了很长一段时间的那个音量。 对， 就是避免不要伤害到大家的耳膜。 对，然后现在我其实是呈现一个站着录音的状态。 对，然后我就是基本上整个是躺在录音室里面，为了不要离麦克风太近。 没错，那不知道大家这一集听起来的收听感觉是怎么样的呢？一定要就是留言跟我们分享啦，因为这样我们才可以知道怎么去做更好的调整咯。 对，就避免伤害大家耳膜太大声。好啦，那我们现在聊完我们的连假生活，稍等在心情温度计的地方呢，会来跟大家聊聊我们最近的心情，不要走开哦， 待会见。Faces fade as the years go by, yet I still recall as I wander on, as clear as the sun in the sky. Woohoo! 现在是怎样？我要生气了，该怎么办？啊，好开心哦！ 这是 Cindy 的心情，那你的呢？欢迎来到心情温度计。 来到心情温度计，今天要来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这个礼拜的心情。 嗯， 那我的部分呢，在听节目的这个当下， 是的， 就是我昨天已经刚去完了信的演唱会， 就是礼拜六的时候嘛。 对， 礼拜六我去了信的演唱会。之前我抢到票的时候，我应该有过来跟大家欢呼过了，因为就是我有跟大家说这一次他不是去小巨蛋演唱，然后所以他的场地比较小，相对的票数就少了，然后所以那时候就是这一次的票是相对难买的，然后我抢到了。 他在文稿上每一个有这样的字眼的后面，我都会跟他说那个阿田贴心小提醒，我们的报音小公主要注音报音哦。 对，就是我在那个我们的稿子上面，然后我是写一个啊啊啊哈哈哈哈这一类的东西，然后他就有在后面提醒我。 而且今天又换麦了，我就更怕，你知道吗？ 对，更害怕。 对啊， 那你知道就是因为录音的当下我还没有去到，就是还没有去到演唱会，可是因为我已经可以想见到了，就是去了演唱会我会有多开心。就是他在2002年的时候啊，因为当了信乐团的主唱，然后就是唱了那一首扬名全台的死了都要爱，然后他是因为这一首歌走红的。我算是在他乐团时期红了以后我就开始听他的歌，然后2007年的时候他单飞发行了个人的专辑，而他单飞了以后啊，我更喜欢他了。接下来他的每一张专辑我几乎都有买，然后也去听了很多次的演唱会。 你真的是铁粉级的， 真的是铁粉。然后啊，他第一次公蛋的演唱会啊，我因为有一些状况所以没有去到，我真的超级懊悔。 谢谢 Cindy 有给我忍住。 对，我忍住，你有发现吧，我忍住了。然后再来啊，他不管是签唱会还是演唱会我都要准时参加。 嗯哼， 就像这一次一样。 所以他其实就跟我迷恋林俊杰的程度是差不多的， 真的差不多， 我们都是脑残粉境界， 真的就是脑粉。那快点，你的心情怎么样？ 我觉得我的心情这一周来说，应该算是有一点点慵懒加一点点沉重的。 怎么说？ 秋天来了嘛，所以人的心情啊也比较容易低落，开始怪天气了。 对， 千错万错，天气背的锅这样。 真的，尤其这个礼拜又在下雨。 是 的，没有意外的话，天气预报是说这个周末应该是阴雨绵绵的天气。那希望大家就算是阴雨绵绵，也要拥有好心情哦。 是的，那相信最近大家其实多多少少都有跟到其实韩国艺人的事情啦。我不知道是不是因为自己的本科系是社会心理学的原因，我每一次看到这些相关的新闻都会觉得难过，会想说如果有机会有人更敏感的可以更快的察觉到这件事，会不会就不会发生这样的惨剧了呢？这是我心情沉重中的那一部分啦。慵懒的话就是因为我其实都是职业耍废，对，我是标准的那一种能坐呢我就不站，能躺我就不坐的人。所以秋天呢也很适合让人慢步调的生活，有没有？ 真的，像现在那个早上起来天气凉凉的，是不是都不想离开被窝啦？ 然后配上一点雨，你知道，就是浪漫的 雨季浪漫的秋天就是适合躺在床上耍废， 真的更适合躺在床上。 对啊，为什么要工作呢？ 对吧？ 我不要， 不要起床了。 对啊，但是还是要谢谢那些会把我抠出来的朋友们，真的 真的。 那不知道你们本周的心情是什么样的呢？两位主持人的心情其实也有一点落差，就是我们惯有的作风这样。 没错没错，我们就是要不一样。 在这边要放的歌是什么歌呢？ 这首歌呢是信的，一样是。又是信，对，就是又是信，没错， 不用解释了， 听出来了吧？ 对， 对，然后这个呢是他新专辑里面的歌《痞子的情书》，嗯，然后他在我们播出了这个前两天呢、啊，也就是他已经发了这一首歌的 MV， 嗯，对，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到 YouTube 去看看哦。 我们来点击进去，帮他冲一下流量， 真的，信《痞子的情书》，一起来欣赏吧。 是一件容易的事，为何你可以专心不而复一日？有人天生爱自由，一转近未知，你是否早早看遍了他含辛霸道的样子？知道痞子爱自由，只是做做样子。感谢你的不离不弃，给他面子。有人天生脆弱，无法坚守承诺。你明白了他色厉内荏的一次次的龟缩闪躲。 其实心里雪亮，想说给点翻盘空间让它滋养。我担心的是你也配上了青春，他回来了你也老了，难道就是你要的人生？ 生命中不同的时刻，不同的心情，一直都有世新电台的音乐陪着我。 AM729 FM88.1 世新广播电台，最懂我的心。 学站快到了，要到 Listen To 请在 FM88.1 下车。 心情停看听，刚刚的那一首歌呢是信的痞子的情书，好听吧？ 认真认真， 是不是？好，那来到心情停看厅呢，我们今天要来跟大家介绍一部不久之前，应该算是现在啦，还是很火红的电影。 是的，其实我就是没有勇气去看的那一个。 哦，你所以你没看吗？ 我没看啊。 哦，我想也是啦。对，好，对，因为之前也有跟大家讲过，就是 Cindy 是一个恐怖片爱好者， 然后我就是怕到极致的那一种。 对，然后我们今天要讲的片呢是一部国片。这部国片呢就是最近很火红的返校 Detention。 我没有听到名字就瞬间明白我为什么没有看了。 对，没错，它就是，对啦，就是惊悚恐怖片啦。那这部电影的前身呢是2017年所出的恐怖解谜游戏，今年9月电影正式上映了。那这个故事的内容讲述的是台湾1962年戒严时期白色恐怖期间，然后政府对人民是施以的是极度高压的统治。那在这个期间，任何反政府的言论啊、书籍、歌曲或者是思想都是不被允许的。那有很多的书本和音乐在那个时候都被视为是反政府的象征，然后政府是禁止人民去阅读以及聆听的。 方瑞信呢，他是在校舍内醒来的时候，眼前的场景令他觉得熟悉又陌生，这明明是自己在学校的教室里，怎么眼前一切看起来都那么的阴森呢？为什么一个人也没有？点起眼前的红色蜡烛，方瑞欣开始探索校园，但这间学校啊，真的不对劲，所有的教室都变得残破不堪，一个人都没有，甚至还有许多地方都贴上了记钟的布条，这可是只有办丧事的时候才会用的啊。外面下着大雨，方瑞欣在学校走着，看见了从走廊走过去的张老师，他大叫着跑向老师，但老师却没有理会他。学姐，你怎么这么晚还在学校啊？魏仲廷打破了沉默，叫住了方瑞欣。我睡着了，醒来后学校就没人了。遇到了魏仲廷，他们共撑着一把伞，想要一起走出学校，但是到了校门口呢，他们才发现外头淹了大水，早就出不去了，他们只好又再走回到学校里面。 那一路上呢，方瑞欣他其实是一直看到异象，就是一些很奇怪的现象。他看到了像是披头散发、满脸是血的女鬼啊，然后被绑在椅子上被枪毙的人啊，然后在典礼台正中央上吊的人啊，在这里看到的竟是一些恐怖的景象。而看着这些东西呢，回忆似乎慢慢的浮现了，事实真相也如拼图般一片片的拼凑了起来。学校的墙壁上贴了许多政府查封的字条，一张政府的命令上写着地下组织、颠覆国家等等的字眼，再加上到处都有的记钟布条，让魏仲廷意识到学校可能出事了。不对，是他们的读书会出事了。 秉持着学术自由的理念呢，学校的老师张明辉和尹翠涵在学校里秘密开办了禁书的读书会，和有兴趣的学生们共同研读着政府所谓的禁书，泰戈尔的《飘鸟集》、橱川百村的《苦闷的象征》等等，都是被当时的政府禁止阅读的书籍。但这些老师认为，先不论这些书到底好不好看，能够自由选择想要读的书，吸收各式各样不同的知识，对于一个学生来说都是非常重要的。因此每天放学后呢，他们都会偷偷的跟工友借用了学校仓库的钥匙，在仓库里秘密开着读书会，带领学生一起阅读这些禁书。而方瑞欣呢，他是一个品学兼优的好学生，父亲是军中的高官，和学校教官的高关系也非常好，因此在学校里呢，他是相对过得很好的。但是他的父母感情不睦，父亲经常出轨，回到家后再家暴母亲，而他的母亲呢也无力反抗，为了转换心情而迷信着怪力乱神，成天疑神疑鬼。在这样的环境中成长，方瑞欣的心灵也渐渐的生病了。 那为了让他的心理状态不要更加恶化，学校为他指派了辅导老师，这一位老师呢就是张明辉。张老师他经常陪着方瑞欣和他聊天，开导他的内心。除此之外啊，他有的时候甚至会晚上和他约在校外见面，一起看电影等等的。那听到这里你也应该听出来事情不单纯了吧。是的，这两个人在辅导的过程中渐渐的擦出了火花，更是萌生了师生以外的更多情感。那有一天，一群宪兵突然来到了方瑞欣的家中，一阵混乱以后呢，宪兵们将方瑞欣的父亲上铐，戴上头套，押上车。他的父亲啊被逮捕了，原因是因为他收受贿赂还有贪污，而检举他的人呢不是别人，正是他的枕边人，也就是方瑞欣的母亲。那在被抓走以前，他父亲啊对着方瑞欣大喊着，去找白国锋，他一定可以帮忙。 眼睁睁看着爸爸被军人押走，母亲却是露出了欣慰的微笑。菩萨终于听到我的请求了，我向他请求了，如果他不在就好了。面对这样的状况，方瑞欣快要崩溃了。他没有想到呢，母亲竟然去做了这样毁坏自己枕边人前途的事，同时也是毁了他那已经充满裂痕的家庭。而对那时的方瑞欣来说，他生活唯一的慰藉就是可以经常的见到张老师，和张老师见面聊天说话，都可以让他的精神状况更为稳定。但是在某次学校升旗的时候呢，一群宪兵就这样大拉拉的把车子开进了学校，带走了某位老师，说他涉嫌颠覆国家，要将他带回警总调查。在此之后呢，所有的老师也都戒慎恐惧，因为这个时候所有人都有了嫌疑。警总会细细的翻找每一个人的所有物，这也让尹老师和张老师担心他们的读书会会泄露出去。而尹老师也察觉了张老师和方瑞欣之间的关系，他劝张老师要离方瑞欣远一点，因为当时是非常时期，一个一举一动都可以让他们陷入危机。 那这一段对话，一个很不巧的就是让方瑞欣听到了。方瑞欣他认为说，殷老师想要拆散他跟张老师，想要破坏他们之间的感情，然后他也真的误会了殷老师和张老师之间的关系，他以为殷老师是他们之间的第三者。那这同时也是刚刚所说的方瑞欣的爸爸被逮捕的时期。那双重打击之下，方瑞欣的心里产生了一个非常可怕的念头。那他虽然没有参加读书会，可是他在一次意外当中，他知道了读书会的存在，因此他想要向白国锋教官举发这个读书会，因为他希望让殷翠涵老师入狱，这种时候就可以顺理成章的拆散他和张老师，那同时利用这个机会来拜托白教官拯救自己的爸爸。那么这次可怕的举发呢，让警总一举破获了这些人，包含张老师和殷老师在内的所有读书会的成员全数入狱，学生们一一被刑求，张老师更是在入狱不久后就因叛国罪而被枪毙了。 深爱张老师的方瑞欣当然没有办法接受这个事实啊， 他因为协助破坏了地下组织而被国家称赞，接获了全校的喝彩，但是他自己心里一定是满满的罪恶感。某种程度来说，是他害自己最爱的张老师被判了死刑，是他害那些读书会的同学被折磨刑求。接受着喝彩的同时，心里自己对自己的良心谴责上却是怎么样都过不去，因此他选择了自杀，就选在那个他被赞扬的典礼台上上吊了。对自己无限的谴责，那种无法逃离的罪恶感让他死后变成了冤魂，在学校里无限的轮回着。而这一次次的轮回，方瑞欣决定要正视过去，并帮助魏仲廷逃离学校，自己却是仍留在那摊方的校园里，为的是赎罪，也是为了陪伴永远不会回来的张老师。 那魏仲廷在方瑞欣的帮助下逃离了那座有无限轮回的鬼学校，而在现实当中呢，魏仲廷他向警总俯首认罪了，因为他想起了张老师临死前对他所说的，要有人活下去，见证这一切，总有一天能够去享受自由的美好。而他也接受了张老师的请求，要把夹在被藏起来的禁书中一封秘密的书信交给方瑞欣。那25年后呢，魏仲廷他活下来了，政府宣布解严以后，大赦天下时，他被释放了。他回到了学校，找到了那个收藏着禁书的夹缝，拿出了张老师的信以及礼物。那回到教室里，他把这封信还有礼物交给了死去的方瑞欣。信中写着：“白露与雪仙，今生无缘，来世再会，致自由。”同时呢，他也希望所有人都可以自由自在地活下去。 嗯，这部电影呢，据说跟游戏的剧情差不多，虽然我们其实都没有玩过游戏啦。以这剧情来说，我们觉得其实非常符合赤足游戏公司一贯的风格，对世界的某事有所批判，剧情简单却合理。在这当中最难能可贵的地方呢，就是他们用了这样的风格来带给我们这些没有经过戒严时期的年轻人，让我们看见了历史的样貌。也是因为这部电影和游戏，我们才会去着手关心从前发生过的事件。听着历史老师述说，我们可能难以理解当时的社会样貌，但却能通过这样的互动游戏来去一探究竟。 那看完这部电影以后啊，其实真的有感受到，就是自由有多美好。现在的我们生活在现在这个时代，我们可能都把自由当作是理所当然的。 嗯， 但是在过去战乱的时代，你连要看什么书你都不能自己决定，你要听什么音乐你也不能自己决定，因为政府说不行就是不行。 对，而且戒严时期好像是在一个时间里面就不能出门，或是你必须要在几点以前回家。 对，就是有宵禁，就是你过了几点你不可以出门这样子。 是啊， 那在白色恐怖的压力下，人心惶惶，难以安身。那我们庆幸的是，我们自己是活在现在这个自由的时代。 嗯， 那我们同时也是缅怀那些过去那些曾经为了自由而奋斗的勇士们。 是啊，要谢谢他们，我们才可以拥有现在相对安稳和平的生活。 对，就是我们现在做什么也都不需要，没有人会来管我们，就是只要不伤害到别人，那我们其实要做什么都是可以的。 是的， 那我们在这介绍完这一部电影以后呢，要送给大家一首歌。 嗯， 那这一首歌呢是卢律明的《光明之日》，然后也是《返校》这部电影的主题曲，一起来欣赏吧。 故事远远脚步轻声响起，走啦，今后世界分崩离析，我在手中的自由如此轻， 让我们来帮你说 Good night 说书人。刚刚听到的那一首歌呢，是卢律明的《光明之日》。 嗯， 那这部电影啊，虽然说它算是恐怖惊悚片啦，但是它其实真的还是蛮好看的，而且很有内容。如果虽然有可能有些人会对恐怖片这种的会比较害怕，但是真的不用怕，好看。 就是我刚刚是用一个非常无语的表情看着他，因为我真的没办法。 有啦，真的，其实如果说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去看看这部电影红不是没有原因的，因为是真的是蛮好看的。 嗯，那在今天的 Good Night 说书人，我们要来聊什么呢？ 今天呢，我们要聊的是伊雷娜的抉择这篇文章。那在这边我就要前情提要一下了。那为了 Listen To 呢，我们去订阅了一本叫做《蒲公英希望月刊》的小杂志。那在我们 Listen To 刚开始播出的时候，就有想到这一本杂志，因为我们从前的 Morning 说书人到现在的古奈说书人，我们都需要找一些原创的文章跟大家分享。 Oh, Morning 已经变成故人了呢， 对， 他已经变从前了， 没错，很感伤吧？现在是我们的古奈说书人咯。对，那当时节目刚刚起步的时候呢，我就想到这本我小时候在学校常看的杂志。那这个因为以前常常跟学校的教师日志放在一起，每个月一本的发到班上来。那个时候身为学艺的我，就很常会在写教师日志的时候呢，边看边写。那往往我会不知不觉的就把整本杂志都看完了，因为里面的小故事啊，经常可以打动我的心，让我很想要一篇接着一篇的看下去。 而且他当初在找这个杂志的时候非常的可爱，我要爆他一个料。 干嘛？ 就是他完全想不起这个杂志的名字。这还不是最扯的哦，最扯的是他居然问我，他就坐在我对面，然后跟我讲说，慧田，我跟你讲，我小时候看过一本杂志啊，然后里面有很多的故事，然后说书人可以用，可是我不知道他叫什么名字，然后里面是什么什么怎样怎么排版啊之类的。但是他忘了我跟他生活在不同的国度，我没有经历过那个他的小时候。 对，没错，我真的完全忘记这件事情，我就只有心里想到这件事情，然后就赶快问他。然后就是那个时候我就想到他，我真的是完全想不起杂志的名字，完全。 他问我， 对，我就问他了。很扯吧？没事啦。那直到几周前我去看牙医的时候，我刚好在他们的书架上看到了这本杂志，那我就终于想起来了。 感恩牙医，赞叹牙医。 不要，牙医好可怕。然后我就立马联系了蒲公英月刊的单位，然后去订阅它。那么今天我们要分享的这一篇伊雷娜的抉择呢，是我在收到的十月份月刊里面的主题故事。作者是蓝星，一起来欣赏吧。 停止，为什么抓她的头发？伊雷娜看见同学在欺负一个女孩，她试图要阻止他们，而那群孩子呢，却理直气壮地跟她说，谁叫她是犹太人啊，他们全部都有钱，但是却都不做好事，早就该滚出波兰了。身为医生的小孩伊雷娜知道每个人都值得被尊重和拯救，可是大学的这一场霸凌事件让她意识到种族偏见有多么的可怕，只要把你贴上了负面的标签，个人的表现再好也会全部都被抹杀。带着潜藏的愤怒，伊雷娜毕业了，并且到政府机构担任护理师，默默地为弱势群体付出心力。谁知道看似平静的日子很快又被另一场霸凌给彻底粉碎。二战爆发，德军势如破竹地攻陷了欧陆各国，包括波兰，还把犹太人都隔离起来，说造成他们贫富不均，应该抄家灭族。伊雷娜再也忍不住了，今天可以用某个理由屠杀犹太人，明天会不会改成波兰人呢？然而他自己也有家室，如果被发现自己同情坏分子，那可是砍头的大罪啊，到底值不值得呢？ 在两难的挣扎当中，伊雷娜她想起了父亲的遗言，如果有人溺水，即使你不会游泳，也应该要努力的去救他。作为一个爱人如己的医生，父亲最后的最后都因为尽力的救治病患，而让自己也感染了伤寒而过世。这个榜样呢，让伊雷娜她流泪屈服了。为了那些无辜的人们，死就死吧，至少无辜的人可以活下来。伊雷娜她主动向上级申请了许可证，让她可以出入隔离区检查环境卫生。一边她联络了反抗压迫的犹太人，正好这个时候流行的是伤寒，伊雷娜灵机一动，小朋友比较容易带走，为什么不把他们扮成患者甚至是死者呢？于是伊雷娜把孩子们藏在了棺材和垃圾袋当中，请志同道合的朋友偷偷带到外界并给予化名。尽管他一度也想要收手，但他不住地自问着，我还能多带一个孩子逃脱吗？心底的大爱支持着他不被恐惧击倒，于是一年半之间，他竟然救出了2500个以上的孩子啊！ 被暗中送往各地寄养时，孩子们垂泪询问：我还能和爸爸妈妈见面吗？伊雷娜不敢打包票，只能软言安慰，帮你们都做了名册，移工将来相认，只要抱着希望，一定会有一天再见面的。然而纸包不住火，伊雷娜举动最终还是被德国人发现了，将她打入牢狱，而且狠狠地拷打逼供：你把孩子们藏到哪里去了？快说，不然有你的苦头吃。但伊雷娜呢，她不说就是不说，边发抖边摇头说：我不说。冷酷的德国特务把她的两条腿都打断了，痛得伊雷娜昏厥过去，但这样的严刑拷打呢，仍然问不出个所以然。眼见僵持下去还是没有结果，德国人干脆地判处了他死刑。幸好伊雷娜的朋友顺利地收买了行刑的人员，将他私下总放了。伊雷娜知道自己仍然会受到监视，但是她无所畏惧，仍然持续协助犹太家庭一家团圆。然而现在她的身份是见不得光的，她不能公开露面，连自己母亲的葬礼她都无法出席。 时光流逝，伊雷娜她成为了一名牢狱，恩怨都已化作围城，但她的异行始终不为人知。然而一则无心插柳的报道让她突然成为了外界的焦点，他应邀出席了一场纪念大会，有许多老人们兴奋地和他相认，亲昵地叫他阿姨。原来这些人啊，都是当年他从德国人手中营救出的孩子，如今都已白发苍苍了。这天回家以后，96岁的伊雷娜不禁望着夜空：爸爸，大学时我曾经撒手不管，但后来我管得可勤快了。你看如今这盛况，将来等到我们再见面的那一天，你会不会称赞我一番呢？四周寂静无声，但伊雷娜的嘴角浮起一抹微笑，仿佛远方传来的是热烈的掌声。 听完这个故事，大家也大概的可以猜到故事的背景是建立在大萧条时期到二战时期的德国屠杀迫害犹太人的事件。今天分享的这个故事呢，可能不是真实所发生的，但德国和犹太人的事件却是真实存在。1933年，希特勒当上了德国总理，而1934年，威玛共和国的总统去世以后，希特勒便将总统和总理的职权合一，成为了独裁者，而纳粹德国正是一个不折不扣的法西斯主义集权国家。希特勒的手中握有至高无上的权力，而纳粹党也是从1933年开始清除国内所有反纳粹的声音，形同政治迫害。而这个政权中有着重度的种族主义，犹太人被他们认为是不时宜的人种，因此加以迫害。据统计，当时欧洲内呢有约900万名的犹太人，将近2/3的人口，也就是600多万人受迫害，其中还有约150万人是儿童。 纳粹从1933年开始建立了很多个集中营，用来关押政治犯还有反纳粹人士。1939年二战爆发以后，纳粹开始建立的是灭绝营，专门用来囚禁犹太人，或者是说大量屠杀犹太人。那犹太人们呢，一些身强体壮的，他们会被分配到劳动营当苦役，其他的大多会被送往灭绝营，释放毒气，大量杀害，甚至有些人会被抓去实行人体实验，当作医学实验品那般的去操作。那这些我们以上说的是真实发生在世界上的事情，现在的我们难以想象，就像我们在停看厅所聊到的返校白色恐怖时期的台湾呢，也让现在的我们很难去想象当时到底是什么样子。而如今和平降临在这个世界，我们再也不需要担心哪天会被带到集中营了，那也不用担心说哪天会不会有官兵冲到你家来要抓你，这是难能可贵的。那再聊回伊雷娜，他生在医疗世家，自己跟随着父亲的脚步踏上了医疗的路，成为一名护理师。那尽管他不是成为了悲天悯人的医师，也是一名白衣天使，他没有因为自己不是医生就忘记了普爱世人的心，他把所有人都当作自己的家人那般的去爱护，爱人如爱己，这是多么高尚伟大的情操啊。 伊雷娜呢，他是幸运的， 他没有忘记自己的初衷，行善的过程中也遇见了可以互相扶持的伙伴，因此才逃过一死，最终才能看见自己善行的成果。垂垂老矣之时，不能见光的身份，不能和亲友团聚，却在最后的最后，老天看见了他所收获的果实，被他营救的孩子们都平安地活下来了，成长茁壮，虽然已经老态龙钟，却是平安健康地度过了一生。在伊蕾娜看来呢，这是多感动的画面啊，她一生的苦难不为别的，就是为了这些无辜的孩子啊。今天聊到的两个故事呢，内容都还蛮沉重的， Listen to 先在这边跟大家道个歉。但是 Cindy 想说的是，透过历史上发生的一些事，让我们能够发现自己活在多美好的世界里面。而且唐太宗曾说，以古为镜，可知兴替，就是在说我们以历史作为借镜，能够吸取过去的经验，让自己呢不要重蹈覆辙，开创更美好的未来。我想啊，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不管再讨厌，小学中学的时候都还是必须要读历史吧。 而且其实不管是在怎样的环境，怎样的状况下，还是会有人能够坚守自己的初心，就像接下来我们要分享的这段短文故事一样。那么在村中有一个小小又温馨的餐馆，卖着波兰当地的家常菜。雅各是餐馆的主人，个性谦恭大方，相当好客，凡到餐馆中用餐的客人都会受到他热情的招待，每每逢人他都会说起开餐馆的由来。二战期间，雅各还很年幼，他被关进了纳粹集中营，过着饥寒交迫、惨无人道的生活。有一次放风的时候呢，雅各蹲在地上，饥肠辘辘地看着地上的尘土，心里想着，这样的日子究竟有没有终结的一天呢？ 突然一双穿着军靴的大脚冷不防地靠近了他，雅各从思考中回过神来，简直吓坏了，不知道将会发生什么事，于是他害怕地闭上了眼睛。咚，雅各听见一个落地的声音，像是扎实却软的东西，他睁开眼一看，竟然是一块面包。他再抬起头来，他身边的德国军人仍然伫立着，看着远方，假装什么事都没有发生。雅各明白了，原来是这位德国士兵啊，偷偷把面包丢给他的。从此雅各每天放风的时候都能够拿到一小块面包果腹，直到战后被解放。 那虽然雅各之后呢再也没有见到过那一名军人，但他因此相信，在艰困的环境当中都还是有人会愿意坚守良善，乐于付出，给人生存的机会。为了纪念这个恩典，雅各回到了家乡，开了这一间餐馆，想要和人们分享美味的餐点，以及在幽暗当中仍然绽放着光芒的人性。那故事说到这里，人生中有很多悲伤的事情，无论是过去或者是现在，总有人在受伤，而历史上许多的伤疤只是被掩盖了，从未被真正的解决。而我们期待的是，那些曾经受伤的人，你们那隐隐作痛的伤口都可以得到解放，那期待还有更多的感动会发生。 上一集的节目播出后的隔天，也就是礼拜一，我们接到了韩国女艺人雪莉离开的消息。到今天节目播出已经是将近一个礼拜的事情了。特别想跟大家聊的是，其实近来看到的是越来越多的人选择了自杀。上一次震撼大家的是钟铉，两个人都罹患了忧郁症，某种程度上也受困于网络暴力。记得之前 Listen to 已经跟大家聊过了键盘侠，今天除了一样要提醒大家不要在网络上随意批评之外，也希望可以给身边的每个人更多的包容和爱。就像 Listen to 的介绍栏里面写的，生活可能很难，有很多话我们都不知道该向谁说，但 Listen to 想做你微笑的力量，陪你走一段路。在单元的最后选播一首蔡依林的《玫瑰少年》，周令在事发之后也发文提醒大家不要恶意批评，如果还有机会，他也想要告诉雪莉，有罪的其实是这个世界，所以今天借这首歌送给雪莉，也送给每个曾经质疑或怀疑过自己的你。 随着身体变成另一囚禁自己，万事总是最不期而遇，那种美丽会换来妒忌，你并没有罪，罪是这世界什么为人无罪，你不需要抱歉。 蔡依林，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AM 七二九 ，FM 八八点一，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 那一首歌呢是蔡依林的《玫瑰少年》，大家喜欢这首歌吗？ 我自己是还蛮喜欢的啦， 真的很好听。然后而且我觉得也算是非常的符合我们今天在不管是 Morning 古奈说书人，或者是你看刚刚一个嘴瓢上讲 Morning， 因为刚刚在里面有提到，然后就会下意识觉得说，哎 ，Morning 好像跟我们离很近。 对，但其实我们现在已经改成古奈说书人喽，要提醒你，要提醒我自己， 已经在晚间的八点到九点播出喽。 对的，对的，那就是不管是在我们的古奈说书人，或者是我们的心情停看厅，我们的内就是都非常符合这两个的内容。 他今天贯穿了整个节目。 对，那我们现在呢，我们要来稍微的回顾一下我们今天的节目内容到底说了些什么呢？ 是的， 在心情温度计的部分呢，聊到的是我昨天去了演唱会，超开心的， 兴奋到模糊的那种 JPG， 大家可以自己去想象一下。 没错，那惠田的话就是因为都在耍废，所以是一个很比较慵懒一点的心情， 职业耍废就是我啦。 对的，那心情停看厅的部分呢，我们是聊到了前一段时间非常火红的返校。那就是推荐大家不管怕不怕恐怖片都可以稍微的去看看，然后去了解一下它里面的议题。或者是有兴趣的话也可以去玩玩它的游戏，因为它本身就是游戏嘛。然后在说书人的部分呢，我们聊到的是伊蕾娜的抉择这一篇短文。然后是我从蒲公英希望月刊里面找到的。对， 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内容呢，到这边已经准备要进入一个尾声了。 嗯， 那这边要跟大家说的是啊，就是虽然说我今天的心情很好，就是我自己本人，我今天心情很好，就是最近的心情都蛮好的。但是不管是今天，不管是心情停看厅啊，或者是古奈说书人，我们所谈到的议题都是比较沉重一点的。 对，没错。 那我自己觉得啊，这个就跟人生很像，就是虽然说我自己过得非常的开心，非常的惬意，但是这个世界上却不乏正在受苦者人。 嗯， 就像我们现在，我们其实是过得很幸福的，然后我们就是可以吃饱睡饱，可是却有些人是在挨饿受冻的。 就我们不用担心下一秒我们就会见到死神，他会来夺取我们的性命或者是什么，我们可以很安稳的在这个世界上呼吸，但其实可能世界的另外一个角落有人正在为了这些我们觉得很理所当然的东西烦恼。 对，那就是在这个地方我们一起为了这些人祈祷，祝他们可以早日脱离苦海，也可以像我们一样几乎每天都可以过得很开心。 是的，那在今天节目的最后呢，要跟大家说一件事，就是因为刚刚开头就有说了，今天的录音室换麦了。 对， 然后我们也还在跟麦克风磨合当中，也在习惯它的收音方式，所以如果在中间大家听到可能会有一些爆音啊，或者是音量突然间忽大忽小，都请大家多多包容啦。Listen to 两位，对，我们都还在努力的去做调整，然后给大家呈现最舒服的节目内容。 那也希望我们可以赶快跟我们新的麦克风， 嗯， 还有我的新伙伴麦二同学， 是， 对，好好的磨合清楚。 对，他刚刚终于找到一个跟麦二相处稍微融洽一点的方法了， 而且只是相对，而且就是目前这个状况我还是觉得不行。 OK， 那我们就一起来看下礼拜会不会再好一点咯。今天的最后一首歌是不是跟往常不太一样啊？ 没错哦，我们现在啊，从这一集开始呢，我们要来开放听众朋友们点歌了， 但是有条件才可以点歌的哦，不是你想点就可以点的。 就是啊，如果说是有在听我们节目的听众朋友， 嗯， 你可以来私讯我们，然后或者是我们自己透过一些小道消息知道你有在听节目的， 是， 我们就会邀请这些有听节目的听众朋友来帮我们点节目的最后一首歌。 是的，那今天点歌的朋友是谁呢？ 那就是我的朋友豪尔先生。你今天有没有听节目啊？上个礼拜赔罪似的来听我的节目了，这礼拜也要继续听哦。 嗯哼， 那以后我们每一个单数周，就是1357这种周放，这种的周数，我们就会开放我们的听众朋友点歌。 嗯， 那么双数周呢，就是主持人自费时间啦。 是的，没错，就是我们可能会播一些我们当下的男人或女人这样。 没错，没错。嗯，那么今天的点歌的朋友就是我们的豪尔先生。那么希望你有听我们的节目哦。他所点播的这一首歌呢，是吴卓源的《波街》。 我们听歌喽。那一样要跟大家说的是，下礼拜我们同一时间 FM88.1 再见喽，拜拜， 晚安。